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本市以晴为主，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略有下降，比较适宜大家开展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王月波演播的长篇评书《启功传》。 昔日孩提，如今老大，年年摄影墙上挂，看来究竟我为谁，千差万别堪惊诧，貌似多般相为一煞，故武从此全抛下，开门撒手捉风飞，由人顶礼由人骂。这是启功写的《踏沙行》三首当中的第三首。前两回书呢，咱们把第一首啊、第二首啊全都念了。第一首说的是时间，第二首呢说的是人的名，这首呢是说的人的相。啊，昔日孩提，当初是个小孩，如今老大，如今成了老大了，不是这意思，如今岁数大了，成老人了。年年摄影墙上挂，就是照片。看来究竟我为谁，千差万别堪惊诧。这人的相貌啊，变化是很大的。哎，那么呢，一看自己小的时候那照片，再一看自己现在这个照片，得了啊，甭管那些个了，从此全抛下嘛。那么最后这句，由人顶礼由人骂，你是顶礼膜拜也好，你说我不好也好，那都是你们的事儿了。因为我什么呢，开门撒手捉风飞了，这说的是骨灰。哎，一撒手一把骨灰全扬了，什么长什么模样，包括前两首说的这人的名儿怎么样啊，那就全都瞎掰了。所以由人顶礼由人骂这句，哎，堪称警句啊。那么几句闲言呢，接着给您说这段启功传。上回书说到启功啊，给周师兄啊写了一首诗，一共是4首。那么这4首呢，启功认为呢都是称赞他的，但是人家周家人不这么认为，认为啊有点刺儿。那么启功呢说，这样我拿出一首来啊，你们听听啊。这4首当中啊，有一首是这么说的，说弱冠从师受益出，更烟铭记几番磨，灵怀法乳通筋骨，撞碎炉膛似六如。好，这4句诗对他这个诗歌呀是大家称赞。弱冠从师受益出，就说他这个周师哥跟随老师学艺呢，那么很早，尚在弱冠，那就是还没成人呢，就跟老师学画画了。更烟铭记几番磨，更烟呢指的就是王石谷，哎，就是他呢临过王石谷的那个画，而且得到过老师的指点。 灵怀呢，就是指的吴敬亭先生，灵怀法乳通筋骨啊，得到老师的法乳，所以呢学通筋骨。壮岁卢唐四六如，他在壮岁的时候，他不小时候跟着吴老师学画画吗？到他三四十岁壮年之时，他善画卢唐，人称呢周卢唐或者卢唐周。哎，这会儿他这卢唐画的跟唐寅可以比美，这个六如啊指的就是唐寅。所以启功呢这首诗呢对这个周师兄啊还是称赞的。那么这个咱们就不提了，接着给您说这位吴敬亭老师。吴敬亭先生啊后来呢精神有点错乱，怎么回事呢？这个吴老师有一位女学生，他很爱这女学生，哎，打算呢师生恋。可是人家女学生啊出国留学去了，所以这个吴老师在精神上啊就受到了刺激了。那么启功说呢，说其实人这女学生不出国呀，估计也不会嫁给吴老师。因为什么呢？那女学生属于啊新派人物。哎，这个吴先生呢他这个守旧啊，所以那个学生恐怕不会嫁给他。这个吴敬亭家里边啊是开药店的，他哥哥吴念仪呢本身就是有名的老中医。所以呢吴敬亭这不是精神错乱了吗？哎，他家里人就想尽一切办法给他治，但是最后呢也不得呢不送到这个精神病院。但是后来呢还是有效果，哎，就算给治好了。解放以后呢，这个吴老先生呢响应号召，哎，也到这个各地啊去写生。这个画风呢也有所变化，后来呢因病故去。启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啊花重金从海外啊收购回来他的一大卷的这个山水，这是呢吴敬亭平生最好的作品之一。后来启功先生又出资，由这个香港的这个名家汉墨呢把吴敬亭的这个画呢给出版了。这个呢也算是和老师的这么一个永久的纪念。另外呢启功呢还啊收藏了一把扇子，这个扇面啊是他和吴敬亭先生他们师生两个人合作的。下面呢我再给您说说启功的另外一位老师，叫做戴江福。戴江福先生字虽之，是江苏人，别号山之。怎么叫山之呢？这个别号啊就是影射自己是戴南山的这个支派。戴南山是谁呀？戴南山呢是这个明朝末年人，哎，这个他叫做戴明士，哎，号叫南山。在清朝啊初年的时候啊，那不顺治康熙年嘛，大兴文字狱嘛，哎，这戴南山呢被杀。那么呢这个戴江福家学渊源，他自己呀是功底非常深厚的一位学者。他跟启功有什么关系呢？他是启功曾祖任这个江苏学政的时候啊选出来的拔贡。这个拔贡是怎么回事呢？拔贡啊是各地科举考试中哎共入国子监的生源，这个十二年呢才选一回拔贡。就说呀这个按现代人的理解呢这算特招生或者说保送生，哎，朝廷选十二年选一回，全国各地啊科举考试那个举子多了， 那么呢，从中间拔出来比较好的，这叫做共生。哎，那么叫白了呢，就叫拔贡。那么这个各地的名额呀，很少，都是保送入京。那么经朝考，朝考就是朝廷的考试，哎，合格以后呢，可以当京官啊，也可以当知县。那么这个戴江福呢，他让启功的曾祖选为了拔贡之后呢，也照例的入京参加考试。那一年呢，参与阅卷的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叫李慈铭，字月曼。他在这个月曼堂日记里头啊，还记录了这个事情。这个月曼堂日记呢，这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著作，记载了很多读书的方法和心得。那么这个启功呢，在琉璃厂发现了11本，他就买到了其中的前几本。后来呢，这个古籍书店呢，就把这11本呢全都复印出版了。李慈铭呢，也就这李月曼呢，在当时那是享誉学林，就连翁同龢啊要去见这个李慈铭先生，在这个拜帖上也得恭恭敬敬的写上月曼先生。但是呢，这个李慈铭呢，他最开始的时候他不是两榜进士的底子，他是这个当官啊，当到了御史以后才反过来参加啊考试，而且考前呢到处的托人，托人干嘛呀？托人帮他考过了？不是，他是托人呢，哎，千万别把他归入到翰林那一党，而是呢要给他归班。哎，我就是考中了，也继续当我这御史官。你琢磨琢磨，那些翰林里边好些官，甚至于说他的上级，那都是李慈铭的后辈。那么他要考中了之后呢，要给他们行礼，那实在是有点尴尬。这个李先生考试不是为了升迁呢，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啊实力。所以戴江福在他的这个门下考中举人，这在月曼堂日记里边呢有记载。可是呢，戴江福先生啊资格很老，但他没把这个举人的头衔呢看得很重。哎，他以这个拔贡为荣。那么逢人呢做自我介绍的时候呢，他总是说自己是某某年的江苏拔贡。在这个前清的时候啊，戴先生啊就从这个政界就退下来了。那怎么办呢？他怎么活着呢？就以教书为生。他原先呢做过这个赵尔丰的秘书。辛亥革命的时候呢，赵尔丰在四川被杀，这戴先生啊这一家子就由成都啊逃出来了，由这个重庆呢坐船东下，船行在艳玉堆这儿呢，这个翻船了。艳玉堆啊，这地方没有艳遇，这地方非常凶险，这是长江这个江船一路之上非常有名的这么一个险滩。那么戴老师呢坐的这个船呢，在艳玉堆这儿啊翻了。那么他这夫人呢在这次翻船当中遇难了。后来这戴先生啊就娶了夫人当初的一个丫鬟， 哎，做小太太，照顾他的生活。这个戴先生到了北京之后呢，先在北洋政府啊下边设的一个凭证院里边任职。这凭证院呢是挂名衙门，没有什么实际的事儿可做。北伐以后呢，这个凭证院呢就给解散了，戴先生没得干了，就只能去教这个家管了。他呢先到这个东单的赵家，赵家呢就是赵尔丰他们家，他当初不给赵尔丰当秘书吗？哎，他教谁呢？教赵尔丰这个儿子赵叔岩的儿子，叫做赵守彦，教他。这个赵守彦呢后来成为了中华书局的啊栋梁之才。除了上东单赵家去教书去，还到李氏胡同的曹家，曹家也是大家族，这个世世代代呢都是中医国手，老中医。这个曹老先生呢叫做曹奎一，哎，字君直，这是西太后请来的，西太后由这个苏州啊请到北京的名医，就专门给西太后看病的。那么他呢也当过启功，他曾祖做这个江苏学政时候的门生，那跟启功他们家也算是世交。尤其这个曹奎一曹老先生啊，跟这个启功的祖父，哎，他这个交往特别深，两个人呢情同兄弟。咱们前文书啊提到过一位曹七爷，这曹七爷呀就是曹奎一的七儿子，叫曹元森，那也是数一数二的大夫。他这夫人呢是当时有名的才女，能文能诗能画。那么这位戴老先生戴江福到曹家呢，哎，就教啊曹七爷的儿子叫曹跃浚。曹跃浚当时啊已经都工作了，挂了好多职。这都是什么职呢？就是他爸爸曹七爷呀给当时的总统啊军阀呀达官贵人啊看病，看好病之后啊赏的那个挂名的差事，赏好多，就赏给他儿子了。那么这个曹跃浚呢也不用啊正式上班，所以他有时间呢跟这个戴江福老师呢学习。这个启功啊就是在曹家认识的这个戴老师，算是辅学。他当时啊已经上了惠文中学了，而且快毕业了。但是呢他更有兴趣的就是下午四点跑到李氏胡同曹家跟着这个戴先生学古文。这四点来的时候呢曹跃浚已经下课了。戴江福戴先生呢他不走，留下呢再单独教启功教一会儿。戴江福戴先生啊非常重视这个基础教育，而且呢很善于因材施教。他就跟这启功说，他说像你这岁数啊从五经念呀已经不行了，现在重点的是学四书和古文。至于这五经呢你可以啊看一遍点一过，哎，我给你讲讲大概就可以了。于是呢这启功啊就把诗书礼义春秋加上左传都点了一遍，有不对的地方呢就由这个老师改正。那么您说什么叫点一遍呀？就是过去那个古文不都是竖版书吗，啊，而且是这个书呢不跟现在似的由这个啊右边往左边翻，过去不是，过去那书呢都是由左边往右翻。哎，您比如说吧，过去啊有那么一副对联， 这对联怎么说的呢？上联是呢，面南背北吃西瓜，皮往东放。你听见没有？这个上联啊，是春夏秋冬全占全了。那位说，可是这个词儿够俗的，哎，这还不俗。这说的是皇上吃西瓜，面南背北吗？只有皇上那龙位面南背北，吃西瓜，皮往东放。吃完这西瓜，这皮干嘛往东放啊？他不脸冲着南吗？后脑勺是北呀，那他这个右手啊就是西，他这左手就是东。他吃完西瓜呀，他左边这有一太监，他就手把这皮啊给太监了，太监呢接着吃的这块西瓜皮。所以这上联啊是春夏秋冬占全了，说是这个面南背北吃西瓜，皮往东放。下联怎么对呢？有人就对了，有人说我能对，我来一个呀，坐北朝南吃冬瓜，皮往西搁。那不像话，东南西北对西北东南那不行。哎，有人有高的，他对这么一下联，上联是面南背北吃西瓜，皮往东放。下联对，自上而下看左转，书向右翻。您看没有，过去那古书是自上而下的，看什么书呢？看左转，左转春秋，书呢，书往右边翻。这就说明过去那古书啊都是这么看，不单自上而下，自左而右，而且没有标点符号。你要没看懂，不理解这句话，你根本断不了句儿。所以呢，过去一学古文，先要学句逗，就是要学啊怎么点，怎么断这句儿。所以呢，启功先生跟这个戴老师啊，先学点这个五经。那么呢，也有点不对的地方，就由这个戴先生呢，给改正。那么至于这古文呢，戴江福戴先生啊，给启功准备了一套《古文词类纂》，让这个启功呢用朱笔啊从头点，每天呢点一大摞，直到点完为止。这一直啊点好几个月。后来又同样的办法读了一部《文选》。哎，经过这番努力，启功在较短的时间内就打好了古文基础。后来呢，戴江福先生呢又让启功买了一套浙江书局《二十二子》。这二十二子啊，就什么孔子啊、老子啊、墨子啊、韩非子啊等等等等，这些书一共是二十二子。这就是啊戴先生的高明之处，选择这个教材呢是大有学问。那么入门的时候，这个教材你要选得好，能够事半功倍。这个戴江福先生不太赞成程朱理学这一套说教，所以后来呢，这个启功呢，他啊有一些个观点就是受到了戴先生的影响。戴先生这个学问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全面，音韵学、地理学、文字学啊都很高明。晚年的时候呢，不再教书，有人把这个张惠言呢一部专门讲音韵的书拿来让戴先生帮忙的给整理整理。启功他们平时呢很少听戴先生讲这个音韵学，但是戴先生很快就能把这一大摞尚未成型的书稿用工整的毛笔字，哎，就给整理好了。他还有这么一本《华字源》，专门是讲文字的。您比如说这个营字，输营的营，营前的营，怎么讲呢？戴先生啊